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这个礼拜四的九点钟阿泰呢就同阿近呢就加埋阿 B 呢就有个节目建国研习班，左部就大做文章噶啦，呢个建国班都有啊。咁讲一讲网台节目，吉炒可以做咗版噶啦， 卖埋广告，真系阴功。 系咪建国班噶啦，已经可以帮你卖埋广告噶啦，系咪？ 冇，我推测跟住第一集出咗街之后，佢系点作新闻啊？即系我哋谂住话讲美国嗰、那个即系 Federalist Paper 啊嘛，跟住佢又话有中央情报局嘅客户， 系啊，又话收外国势力资助啊。 啱啱先，佢哋而家咪喺《远时报》嗰度，仲喺 My Radio 星期四九点钟啦，大家记得要捧场，系嘛？要令到呢个所谓建国研习班咧个收听收视率高过郁敏踩场。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我是强调一定是互动式的，不是灌输式的，而且当你是生活在内地的时候根本无从灌输的，因为内地有这么多网站，其实现在的批评声音都很多，要培育青年人对国家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正确的理解不是只是唱好，而是国家的大，国家的难，我们要看到的终极目标是怎样，在内地他真的生活一段时间，这个感觉是会很不同的，当时是我们是一个月，那就可以将国家的社会经济外交政治体制呢都能够讨论，咁请来的学者呢，佢喺清华大学办、请来的学者有官员有学者有社会一啲即係好似社科院啊呢啲咁嘅专家咁样，咁我哋仲可以去参观外交部嘅新闻发布会啊、去睇旁听法院嘅审讯啊等等嘅，咁所以我觉得一个月呢我係觉得係俾我睇咁多嘅报纸係了解深，大家而家成日都讲话係会洗脑、我觉得洗脑係唔存在㗎，因为而家嘅青年人独立思考能力係高咗好多，咁如果入得大学去做老师嘅，佢更加係独立思考係好强。内地的工作报告啊等等呢都是有一大段一定讲国家的不足的。我亦都相信六四终归有一天呢是会有一个说法，即是更咩嘅说法嘅。即是终归有咁嘅一天，大家即是等啦。 好，返嚟第二次大香港早晨。你不是想讲早晨 是啊，早晨。终归有一天我哋会咩嘅。 终归有一天我哋会咩嘅 咁。 咁啱啱嗰个咩嗰个系就系罗范啦。咁罗范呢寻日就接受呢个千禧嚟嗰个节目。 千禧年代啊。 係啊，寻日就千禧嗰个嘅讲法呢，其实系解话嘅，就走出嚟系讲返呢，就系话之前有个报道呢，就系讲话咩叫啲老师返大陆去洗脑啊。 嗰个就系一个专访嚟嘅，其实出自就3月12号呢，就喺个所谓凤凰网呢，就有同呢个罗范招芬呢就有一个专访，咁就几版纸咁样。其实它里面很多内容呢是我们刚才听回它在千禧 年代那个都是一个访问啦、它其实是相同的内容，很多都即例如说、我们要去教师要回应该回去啊、或者 上国情课 是啊，或者学生都应该要回大陆、上一个学期、堂啊之类的讲法都是一样的，基本上 即是他的建议就是说要求现在所谓的准教师啦、就是要回大陆是上一个月的国情课嘛。即是单就这件事呢，其实我自己的讲法呢，其实即是他因为我当日呢听睇到睇报道啦，同埋睇 Facebook 见到人好多人在闹叉他啦。这条友即是讲緊嘅係话佢叫啲准教师返大陆去读国情课啦。嗰下我即刻心里面一諗、啊你咁计嘅话似乎喺我嘅嗰啲朋友同埋喺我嗰啲嘅即係教师圈嗰啲朋友里面係得我一个符合咁嘅资格。 你超标添啦，直头。係我几年。 係呀，我喺大陆咁样住咗5年。跟住佢又话咩嘛，佢话点解要咁做呢，因为呢佢会觉得嘅就係话而家啲教师呢係即係 其实源于呢，就源于我用返你个字啊。 好啊， 源于呢是因为咧， 源于咩 啊？系啊，源于就因为嗰、喺个凤凰网嗰个专访里边咧，其实系讲到呢个所谓占中事件啦，佢用呢个话，话占中事件咧就凸显咗香港咧喺一国两制之下咧有一个根本性嘅矛盾，呢个咧就系话西方嘅价值观同我哋国家嘅价值观嘅差异，咁呢个所谓差异就话 話呢，就香港呢就150年的殖民地歷史啦，咁香港大學啊好多教授呢都喺呢個外國 講英語業啦，即 係外國呢接受教育嘅，仲有好多呢係鬼佬嚟嘅，佢有外籍人士啦咁樣，同埋呢香港中產家庭呢有好多父母啊都係有留學嘅背景，家長裏面呢亦都有唔少係抗拒呢個國家嘅，咁家長係咁樣，咁我哋點樣期望呢佢哋會教佢哋嘅仔女對國家係有感情有認同感呢？咁佢講到呢點呢，就所以呢就話呢嗱，所以喺呢個年青人啊要睇年青人方面呢要影響佢嘅人呢包括有家庭啦、教師同埋社會，咁所以呢我哋應該係教師嗰度着手，就所以就提到嗰個問題啦，就係話呢喂而家喺香港辦學呢其實呢大部分嘅團體呢都係天主教啊，擁有成最大嘅團體係天主教嘅學校，咁又擁有成百幾間嘅學校，但外國團體所辦嘅學校呢雖然呢指個佢講嘅回歸啦，就係以來呢就開始增加㗎啦，但係呢數量呢依然好少，咁所以呢我哋如果喺個價值觀嘅層面嗰個要突破呢，就需要從家長嗰方面呢就好難捉㗎啦，要捉呢就要捉啲年輕嘅教師咁樣。 家長你唔使捉啦，十個有九個家長都係外國㗎啦，話自己有即係咁講啊。喂，不過呢其實你話啲單嘢呢咁講嚟講去都係針對住其實即係喺佢哋，因為你諗下啦，所謂主權移交咗十幾年，跟住返成廿年啦，差唔多就嚟廿年添啦，係咪咁你冇諗過就係話係居然有一班係九十年代，即係你呢啲咁嘅友啦，日朗呢啲咁嘅人啦，即係你係唔喺港英餘業嗰個年代嘅，你係幾多歲？你咩年出世？ 九六咯， 你係九六年出世，即係你係當你係學識講嘢嘅時候，你唔會一出世即刻唱呢、這、一個咩噶嘛God Save the Queen， 你唔係你嗰個年代唔係唱呢個英國國歌噶？ 我冇唱過英國國歌。 唔係就是、我哋嗰年代唱英國國歌噶，我細個，即係我讀嗰啲中小 學，我哋都冇咩唱。 你冇咩？ 都冇咩唱。 即係你 香港學校其實我諗唔係好多間真係會唱英國 歌。我哋又唔係唱嘅，即係會係嗰個時代 點都聽過啦， 聽過咯，聽過咯。但係你其實冇諗過，即係而家政府啊，同埋即係中共冇諗過就是、喂你主權而家十幾年，有日朗啲點嘅死僆仔，九七年先，九六九七先出世嘅，但係竟然呢班人走出嚟瞓街係瞓得最多嘅嘛。 冇錯。 即係你成個背景都係講緊就係話佢哋喺佢嘅印象嗰、那個理解範圍冇諗過點解其實十幾年主權移交、有十幾年嘅時間俾你去洗呢班僆仔佬、你都洗唔到，咁點解就是、因為班老師嘅問題咧？佢哋眼中即係喺羅范呢啲人個講法裡面，咁但係大家直觀咧，佢呢件事嗰個批評咧，咁係批評一樣嘢啫，就係、是、喂你講洗腦嘅，而家你洗啲僆仔佬都唔夠，仲要洗嗰啲老師嘅腦、兼且嘅就係話。你要留意喎、哦，佢洗嘅方法咧，唔單止係叫你翻去即係上國情教育噶嘛，佢、可以係變成咩咧？有兩樣嘢啦，佢、當係基準試咁處理唔得啊？ 係可以噶， 唔可以啊？ 係可以噶。 咩叫當為基準試咁處理？就係、是、喂，佢第一咩泰博好咩啊？大家咩啊？係即係咩？好麻煩啊！咩啊？即係變咗咩嘅嘢？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佢可以第一樣嘢嘅做嘅方法係點咧？就係、是、你如果要頒發嗰啲教育文憑嘅話，有個規格咯，就係講到嘅就係話，你如果冇接受內地教育，或者甚至係咩，將公務員嗰個嘅基本法嗰個考試直情擺咗落去。你覺得而家教院或者其他啲院校係關呢啲咁樣嘅教育文憑係冇呢啲咁嘅課程咧？你太睇小佢啦！你太無知啦！即係。大學都已經變到咁啦，你睇睇我就知啦，啱啱先？即係啲家嘢啊，係咪？咁啊呢啲唔多講啦，大家都明咩事啦。但係另一樣嘢就係 佢仲有，如果講話大學嗰方面，佢話佢仲即係講話咧，年青教師應該中學教師就應該去加入呢個國情教育咁樣。但係另外大學方面咧，就話希望咧香港嘅大學咧能夠俾每一個大學生咧就大學分。到內地去上一個學期的課、就比方話咧，就讀法律的學生咧，都要讀埋中國的法律，咁咧就可以到內地的法律學院咧就嚟上課。咁每一個大學生咧就有機會咧去到依個大陸咧去交流一段時間，依個重要啦。喺嗰度生活一段時間咧，想法就會唔同噶啦。 好似我咁咯，我想同你講，唔係我就係想講樣嘢就係話，嗱你有兩樣嘢嘅，第一你可以個資格上面。 面，等佢嗰個入職條件係難以處理，係咪？第二嗰樣嘢係咩？第二嘅就係話佢係當咗你嗰個嘅職級考核咯，即係或者你嗰個嘅叫做譬如薪酬調整又好，或者你升唔升職都好，佢可以直接擺落去教師嗰度。你其實最驚一樣嘢啫嘛，唔係驚你翻去啊，我即係對我嚟講唔係驚你翻去，而係驚嘅就係佢係當咗嘅就係話你升唔升職啊、加唔加薪啊，或者評核嘅標準，即係基準線。即係幾準時？喂，去到咁一步咧，就係大家都諗一樣嘢啫。香港嗰班教師，即係作為我自己啊，講講咩文人嘅風骨啦，嘥氣啦，大家睇份人工嘅啫。喂，你諗下啦，大學生而家出嚟畢業，你揾到12-13元都叫做好噶咯。但係我讀個教育文憑，即係講緊嗰班同學咧，可能其實 suppose 佢哋係入唔到嗰扎嘅大學嘅，就係入咗去讀教院。舉例，即係分嚟講相對嚟低啦。我咁講啱唔啱先？呢個公道啊嘛，呢個公道啊嘛，係事實嚟噶嘛。 你問日朗 啊，冇計， 我主要係我嘅眼角。 咁好啦，但係咁嘅前提底下，呢班人一出嚟教中學嗰個人工，不是12-13元、啊、而是一輩子可能是20,000多元、啊又或者如果你真的好有一點點知識的話，是會很快成為訓導主任的、啊、我想說 知識的意思 是即有翻不上一樣啊，翻不上一樣啊， 這樣的 是的，因為 成為訓導主任、 啊、不是、啊、因為你有些東西combine在一起的嘛，譬如如果你是讀過社工的、無論是副學士又好或者諸如此類啦、跟住之後你就再讀一個教育文憑，兩樣東西加埋呢，這兩樣東西是很吃香的，就是因為他們會覺得的就是喂你懂處理那些情緒啊、那些輔導問題啊，就可以很容易勝任那些輔導工作啦，那就很容易做訓導主任、是這樣而已。咁但係我想講樣嘢就係呢個係大家直觀嗰個批評啫、即係你會驚佢喺嗰個考核同埋入職要求上面係限制到班老師，令到班老師都係箍住佢。 其實而家都係已經係咁樣啦，即係如果你係做教中文嘅老師嘅話，咁你一定要考埋呢一個語文基準試，你考埋普通話㗎啦，已經。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嚟講嘅就係、是、你唔使擔心啊，文人風骨呢啲嘢係睇書有嘅啫，即係實會啊，即係你如果真係嗰實會。 所以如果佢喺嗰個入職條件裏邊加埋呢樣嘢，咁就變咗一定係咁嘅事。 係啊，係啊，唔係，但係我想講嘅就係話，但係按照翻而家香港嗰個嘅抗爭現實嚟講咧，咁我覺得我哋將個目標定到咁長遠係講建國嘅話，又啊掉佢哋翻去又真係冇乜所謂。 啊，即係翻咗去唔好翻嚟。 係啊，喂，好坦白講，好坦白講。即是你講緊最多左膠、最多那些小馬大幫忙啊，又或者是懶是中立啊，懶是讀過自己少少書那班的偽中產是什麼人啫、作為大家自己老師的大家心照啦，你們的同事不是最虛偽那班人咯。喂，為什麼？因為你要明白的就是在我們所謂的中國或者儒家文化圈那個荼毒那個氛圍底下呢，老師那個道德包袱呢，其實不是道德包袱，即是那個坊間對你啦，你自己對你自己啦、是一個可以有一個很莫名其妙的要求，你會是有一個突然間有一個道德的神聖光環，你入到學校之後你就不會再講這個 尊師重道嘛，因為有 尊師重道啦，你有身教啦，那這些是我沒有否認到這些東西、OK， 我戴頭盔我沒有否認到這些東西，但是呢去到一個很莫名其妙的地步，就是你是會變成的，就是你將你自己等同你會是將你那個的要求呢提升到一個是如是的地步咯，即是你冇顏冤，你不是孔子你都要顏冤的了 ,ok? 即是你最好要窮得嚟是有節氣，但是又博學，加上有一點風趣幽默的話呢，又肯同學生吃飯，那就得了。 你努力想做呢個形象， 我係嘅，我本身就係嘅，我本身就係、是，唔係，但係嘅就係話，喂，文人係咁樣嘅，亦都係因為咁咧，喺嗰個嘅教師圈子或者教協啦，最具體嗰個組織嘅教協嚟講，係最多嗰啲係偽道德之士嘅，偽道學之士嘅，即係點解會咁講？就係、是、佢表面上個形式上咪話俾你聽，佢係好有道德。是好有好天下之憂而憂嗰種咧，先天下之憂而憂啊，後天下之憂而憂嗰啲啊嘛。咁、但係實際上呢班人咧係最騎牆噶嘛，我想講 最騎牆，即係但係而家睇翻明報嗰度講咧，明報日朗有嗰份嘢，明報嗰度講有佢個題咧就寫到話佢收回呢個建議嘅，你讀一讀個題。 因為其實佢個講法，喂個明報嗰一個嘅標題就係話準教師強。 強制讀國情，羅范招芬收回建議。咁收回建議就係講，就係話即係喺教育界抨擊佢呢一個嘅即係翻大陸上國情課嘅建議之後咧，咁佢就話會收翻呢個要求呢一、這個嘅、要求嘅。咁就改為就建議準教師自愿去參加，就話咧校方可以按照呢個學生嘅反應再調整國情教育嘅方式。 即係意思咧，那個明報嗰個題咧就即係呃鳩人嘢，基本上就佢唔係真係收回嘅建議， 佢都唔係， 只不過係講咧佢之前咧去提議話，不如作為一個入職嘅基本要求，因為喺嗰篇專訪裏面咧，佢係直頭係咁講嘅，係可以考慮作為入職嘅基本要求。 係，唔係我就係想講，我就係想講明報咧咩必要幫佢去即叫做解話或者降温啫，冇 建制部嚟噶嘛。 唔係啊，因為對我嚟講，我就係按一個即抗爭政治現實嚟講，我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喂，實際上嘅就係你將呢一班喺嗰個抗爭上面最中意嘅咩咧？最中意話，大家咪各有各做咯，唔使咁激啊，有咩用到啲方法，大家咪坐低傾咯，唔使鬧佢嘅，有咩必要講粗口咧？咁呢啲係你嗰啲嘅教師朋友最中意講噶嘛？喂，但係羅范個建議 OK 喎，我覺得你將佢送佢翻去，等佢喺大陸生活一排之後， 喺上面教埋書。 你係有兩個結局嘅啫，一佢就係唔肯翻落嚟。點解咧？可能喺上面中咗招，即係搭沉船。通常 即係我啲 friend 都係咁樣嘅。OK， 我啲 friend 都係咁樣。 二翻到嚟之後，認識咗大陸嘅真正現實就係、是，喂，你喺上面唔使多啦。你真係去旅行嘅話，你去嗰，譬如你翻大陸，有人即係仲有人翻大陸旅遊、觀光、湖光山色嘅、你去三四日你都覺得好夠啦。你去得如果係兩三個禮拜咧，我好坦白講，十個有九個翻嚟咧，都會係話俾你聽係試過搭車同人鬧交嘅，最少。 哇！ 最少嘅食嘢俾人呃嘅，最少一定試過，俾人去掠錢。俾人去斬到一頸血，呢啲一定會有嘅。咁但係你諗下，而家係叫你翻去住一年，或者係叫你住半年， 一個學期 ，即係半年。喂，咁我唔即刻支持你啊！我梗係支持你啦，對抗爭係長遠嘅抗爭嚟講係有好處啦。 落翻嚟個個都覺得，喂，呢個共產黨唔死都冇用啦。 唔係落翻嚟個個都覺得，喂，呢個中國點樣先有希望？最有希望嘅就係砍掉重練啦。 這個可能你的經歷是這樣，但是如果以羅范他的那種講法，他就說國情課即是、他所宣傳的國情課就必須是互動性的，就不可以說教，要多些討論消除誤解。所謂的誤解是什麼呢？就是說其實一定要讓學員感受到國家的大、國家的難、國家的複雜，咁咧先會咧產生到認同感同埋同理心，這個咧係好重要嘅。咁佢舉個例啦，佢話點樣可以認識到呢啲嘢咧？咁樣認識到呢啲所謂國家嘅大、國家嘅難、國家嘅好撚複雜咁咧？咁就係話佢話記得咧，以前咧好多年前啊，有一句説話咧，就出自呢個年紀好大嘅人口專家。咁咧佢就同佢講，佢話嗱，你哋咧就講人權，但係對中國嚟講咧，生存權先係最重要嘅。你知唔知道咧？中國每一年出世的 BB 咧嘅人数咧，就相当于整个澳洲的人口啊！咁佢话呢句说话，我记咗几十年啊，真系认。 佢咩人口专家呢、這个？ 我呢度唔捻知乜嗱， 唔系你揾翻死咗嗰个马人初嚟讲。 首先咧，佢呢、這个佢引述所谓呢个年纪老迈嘅人口专家咧，究竟呢个系咪事实就唔肯定啦吓。但系咧就算当佢系真啊，咁咧就咁喂，我即系如果纯粹讲呢句说话，如果你真系觉得咁 Q 国家。国家的大，国家的难，国家咁捻复杂，咁你咪斩晒啲国家咯，你咁捻大把 嚟啊？唔系我嗱呢、這个就系你个答案，所以我同你讲，罗范呢啲咁嘅友咧，系潜藏住国家分裂嘅基因嘅。佢头先嗰提出三个嘅质难咧，国家又大， 国家又难， 又有难，佢即系佢嘅难处啦，有嘅难处又复杂， 系啦。 呢三个结难咧，就系当年咧美国开国总统咧华盛顿咧提出嘅问题。喂，我而家美国又咁乸大。有十三個州，每個州又有自己的貨幣，有自己的政策，怎麼搞呢？那又難運作、哦、跟住之後阿 Madison 就話：咁難啊，不如咁啦，行聯邦制啦。 原來佢先係支持城邦。 喂，佢係支持，唔係城邦有少少分別，但係都差唔多啦，差唔多。 佢梗係唔會支持聯邦啦，因為其實最主要佢話依啲咁撚難嘅嘢咧，就嗱，你就係因為咁難咧，就先認定咗，因為佢認定自己中國人啊嘛。咁佢認定自己係中國人咧，佢就話：你如果你冇翻個內，冇翻佢叫內地咧，冇翻個大陸咧，你就冇能夠咧感受到呢種感覺嘅。佢話啦，最好似我。 自己的過身，我去阿羅范咁講啊，好似我自己咁樣，我第一次咧坐喺人民大會堂開呢個人大會議嘅時候咧，寫咗一個感想，我只係2987/1000。 唔係，呢啲係佢嘅文定講法嚟㗎， 專訪嚟㗎，佢真係咁講㗎，大叻高嚟㗎。 2987/1000， 係2987/1000。 即係佢喺一億條蟲裡面嘅都係一條成功嘅一份子啦。 佢咁樣講，咁佢就喺一張照片裏面都未必揾到我啦。喺依個2987/1000裏面，香港人咧只不過係14億人口之中嘅一份子，所以香港人咧一定要虛心地學習去了解。大國家咁樣，依、這個就係嗰個講法，即係佢所成個國家嘅大、國家嘅難、國家嘅複雜，係因為佢先認定咗佢自己係中國人，佢自己是中國人咧，咁所以咧你就需要去理解同埋同情呢樣嘢。香港只不過係成個咁 Q 大個所謂國家裏邊嘅其中一份子，一個地小地方啫嘛，所以你要理解諒解中國。所以我就話：喂，依、這個真係講得好好，其實你依篇嘢。你俾我哋專訪就係，如果你認定自己係中國人，你咪就係要 follow， 你始終就係要 follow 呢種方向咯。你就逃唔過咯，因為佢你就攞成個中國咁撚大，係咪先咁撚複雜嘅東西去壓鳩住你啊嘛，所以我哋提倡我哋係香港人，唔撚係中國人。 唔係我因為 呢個係好撚重要。 唔係我想講咧，頭先湯姆嗰扎固然係，但係佢舉個例子引嚟咧係最有趣。佢話喺第一次喺人民大會堂、人民大會堂、人民 人民大會堂開個人大會議， 人民大會堂召開人大會議嘅時候咧，佢感覺到係國家嘅大啊，支持你嗰啲啦。其實我想講人大咧可以租噶。 可以租 Samsung 是租過來開發不知道發佈還是什麼不是發佈 人民大會堂、哦、 是可以租的 我唔 俾錢又租得㗎啦，人民大會堂 俾錢開演唱會 係啊， okay. 即係演唱會唔得咁啊，誇張咗就真係。但係人大你唔好以為咁神聖啊，大樓唔係咁神聖啊，你俾錢就租得㗎啦。唔係即係但係講到底啦，即係你羅范呢啲友咧喺呢啲時候揾嘢講啦，又講翻呢啲即係教師嘅嘢啊，有咩國民教育啊，其實同國民教育冇分別啫嘛，只係嘅就係佢國民教育嘅焦點係掉咗喺老師嘅身上啫嘛，覺得你班老師係為老不尊咯，唔係為老不尊添，即係你其身不正咯，其身不正咯，咁會認為嘅就係話你呢班嘅人教壞學生咯。但係咧，其實咧，即係呢一樣又體現到啲咩咧？成件事呢、這個專訪，你話講佢嗰個嘅關於國民教育啊，或者國教啊、洗腦呢啲，大家討論咗好多，冇乜需要討論啦。但我想係講一點嘅就係，其實你見到羅范呢條友咧，作為行政會議成員，無啦啦咁樣喺度周圍講呢啲咁嘅嘢，係咩意思咧？就話俾你聽，其實而家成個政府咧係亂狀況，亂到韭菜。點解亂到韭菜咧？就係、是、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哋嗰班嘅官員或者嗰啲嘅行會成員無定向咁樣發言咯。无定向发炮咯，咁点解会出现无定向发言、无定向发炮？就系关到底得一样嘢嘅啫，就系因为而家政府嘅内部，第一系冇一个好共同嘅意志啦，呢个系大家碎知噶啦，常识嚟噶啦。第二嘅就系话，面对住政府经过咗成70几日嘅雨伞革命，又嚟紧又政改，好多嘢要处理，但系个政府喺成个香港社会里面，基本上大家唔系点样理你嘅，即系你。犯火星啊！你哋呢班友，咁但係你係咁樣嘅前提底下，唔代表中共唔俾壓力你噶嘛，唔代表共產黨啊、中聯辦唔俾壓力呢班友噶嘛，咁呢班友佢收到嗰個指示係一啲係低下級嗰啲指示嚟嘅，究竟習近平點諗咧？唔知嘅、啊。究竟中常委里面嗰九常委点系咩嘅取态咧？各人嘅取态又唔同、啊，上面又斗到七彩、啊，即系而家讲斗到七彩，又话曾庆红拉咗未先？曾庆红去边啦？曾庆红嘅下落喺边度？大家都唔知噶。喂，大家仲未斗到七彩嘅时候嘅同时，咁而家香港呢班咁样嘅官，呢班咁样嘅即系又靠卖屎忽为生嘅人啦，咁佢可以点啊？罗范呢啲咪就系典型嘅例子嚟噶。既然我唔知道个意志系点啊嘛，我唔知道究竟大陆嗰、那个即系究竟习近平或者系成个中央嘅最高权力核心嘅态度系点样嘛？对香港事务个态度嘅立场系点啊嘛？咁呢班人佢用啲咩方法咧？个方法就系零左勿右。喂，呢个零左勿右呢一个系典型嗰班嘅土共一贯以嚟嘅行事作风嚟嘅。 就是告訴你奶 到爛都要繼續奶， 是啦，喂，我不差你，你我是第一樣，因為我那個我的老闆是誰，我老闆就共產黨，我老闆就習近平，我在什麼情況下不會得失他，零了就不會得失他，你最多說我做過，你最多說我做得過分了，但是我沒有做錯喎，OK？ 但是如果我是喂叫做喂溫和一點和談一點，譬如可能胡蘇貞這些即是曾俊華可能會被人家嚼的，喂，因為相對來說我就是他在個立場上面你不會禁鮮明見到他是真的pro共產黨嘛，但是羅范這件事就是我告訴你立場，我告訴你我很鮮明的，我就是零左勿右，pro共產黨你上面怎麼鬥都好，你任何的派系都沒有任何的藉口說我做錯，咁對佢嚟講就係、是，喂，呢、這個係最清晰嘅一個安全網嚟㗎 ，OK？ 咁呢一樣嘢，你真係玩開共產黨或者玩開呢一紮嗰啲嘅遊戲嘅人，咪知道嘅就係個情況係咁樣咯。所以你唔出奇嘅喎，嚟緊香港咧，你會越嚟越見到更加多羅范啲咁嘅言論嘅喎，譬如鄭家純啊、羅范招婚啊、無理拉更會咁樣走出嚟撲出嚟講啲嘢，其實意思係咁樣啫嘛。既然我唔清楚上頭意旨，我唔知道，我摸唔到上面嗰個嘅底勢，我摸唔到佢嗰個嘅立場，咁點啊？咪用翻你共產黨的冠作風咯，零左勿右，就係咁咯。所以大家準備建國啦，準備建國啦，睇佢嘅勢嘅就係佢嚟緊係會又搞翻呢啲咁嘅嘢噶啦。即係中史科又變成必修科啦，跟住之後後屘嘅就係、是、嗰、那個必修嘅程度就唔同以前喎。以前係講緊嘅就係話係叫做中史係必修，後來喺10年嘅時候就中學個課程改革，就將中史就俾你 2000年 係咪2000年啊？2001年啊？2001年啊？ 2000年至2001年嘅時間， 類似啦、啊、嗰、那個時期啦、啊、咁。咁跟住就叫做俾你隨便合併，唔需要必修嘅咁。而家翻翻轉頭，一定會必修噶啦。嚟緊係2016年做嘅，應該 即係個中國歷史科加翻句六四中會咩咩咩咁樣。 係咯係，可能有一個 chapter 叫六四咩咩咩咁樣咯。 唔係，但係佢變翻做必修之後，可能個中史科就係講緊有一半嘅時間都係讀近代史啊、中共史咁樣咯， 或者讀黨史咯，或者黨史咯咁樣咯。 偉大嘅無知， 大家拭目以待。好，我哋休息陣。